锵锵三人行，咱们这个由马先生，你是龙马精神， 是 给大家这么拜年。另外呢，还有咱们这个请来一位香港财主啊，不是香港名人施永青先生，我觉得 传奇， 很传奇，很这个地产界的成功人士，而且现在又办报纸到我们媒体界来了，而且还能讲老子，而且呢还能把老子讲成是马克思的学生，所以很有意思。 还有一个身份哈，施先生是慈善家。他是做房地产嘛哈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事业， 做房地产代理，不是做开发商小代理。 然后他把他其中拥有的股份是吗？我没理解错哈，放在一个慈善基金，在中国大陆完全做很多慈善工作。他意思是说，只留一小部分给老婆小孩就够了，不要宠坏他们。我觉得这种精神非常，跟美国人差不多嘛。 其实也是一个很自然的选择。当你个人的需要已经足够之后，你再要这么多的钱没有用的嘛，所以你怎么样去显示你的价值呢？可能不是在个人身上去体验，要到他者身上去体验嘛。到他者身上去体验呢，这就可以无限延展。你用在自己身上，你吃两碗饭就够，你难道吃七碗吗？没有用的，个人消受不了啊。 但是儿子也这么想吗？ 儿子，我说你是一个独立的人嘛。如果我把我的事业流传给你，一个是摸得了你自己发展的机会，你不一定喜欢做我的生意的吗？ 是啊， 有些老板一定要儿子去承接他的生意 事业， 那他就没有选择了嘛。另外呢， 如果他儿子不承接你的是生意，不承接你的事业，只是承接你的钱，这怎么样？ 我现在呢，第一个我把管理权跟拥有权分开拥有权我是放在一个慈善基金里面，就是公司赚了钱拍的股息只能够用在慈善事业上，他们已经没有分的机会了 儿子不能跟灾民去抢是吧？ 但是管理权呢，公司的管理权我不能够只是找接班人，只是从我的有血缘关系的人里面去找，因为选择太小了，我只是三个儿女他们不一定有这个能力嘛如果你在公司里面，在社会里面找接班人，你找到对头的接班人的机会就大大的提升，那我的事业就可以延续下去嘛。 这个我觉得中国人呢、能够想到这一步啊，其实是挺难。现在咱们平常这么说啊，觉得好像是很好。可是我也想过，当然我没有您这样的这个财富哈。如果我有啊，我觉得真的是很难。 但是其实 就是说，儿子就自己创办的这个事业啊，将来就是外人的了。你比如说我能理解说你找个职业经理人， 管理是外人但是我说我把我的股份放在一个慈善基金，但是这个慈善基金还是我个人的慈善基金，好像 Bill Gates 说把他的财富捐了，他不是捐给联合国，捐给红十字会，他只是捐给自己控制的基金，这个是中国政府要好好学习的。现在内地的富豪为什么不愿意把钱捐出去呢？你不允许他成立自己的慈善基金嘛？你要他捐给青基会，那他把他的公司也捐给了青基会，那他一生的努力都没了嘛。 那个大前提是说，假如你捐出去，那个机构是可信的，他还可以考虑哈。因为你说到底，你成立的慈善基金还是想做善事嘛。问题是你去控制还是别人来控制？假如你捐给一个另外一个机构，原来他用部分的钱来买个什么车，给了什么美不美的女孩子的，那就很麻烦嘛。而且我觉得说施先生啊，永青兄啊，是说传奇人物，除了说他很多话说得出做得到哈，变成香港的一些大家都挂在嘴边的神话哈。比方说他无为而治，他管理他那么大的企业，我记得有一次你这样说的，你说我的下属啊来跟问他，哎，老板，我现在要开分店在哪个区？香港，比方说旺角区来开分店，应该开多少家？什么？ 那施先生的说，我给你两个字，乱开，你乱开，对， 你看不用我说的，你到香港，就是在内地你也可以看我们的分行啊，我说乱开，乱开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这里开一间，对面马路开一间，旁边又开一间。 嗯， 我刚开始发展的时候，我们公司也有一些人什么读 MBA 啊，怎么会来，还要叫我。他说你应该是根据人口的分布啊，年龄啊，盘口有多小啊，去研究这里可以开多少家。 这个、 我说你把市场看成都是你的市场吗？你根本算来也没有用。我说这里有一个空位，你不开，行家也来开嘛。 所以啊，他你说这种无为而治啊，我在一些这个成功的老板身上常常见到这一点。我觉得你像我们这个老板，也擦擦我们老板这个我们这个老板，我觉得很著名的就是能做到这一点。我就经常跟说啊，我说有两种这个领导者，有一种领导者啊，他是要让所有的下属啊来证明他是聪明的， 嗯， 是吧？你们这样，哎，最后证明我是聪明的。但是像我们老板这种人呢，我就发现啊，他是。给你每一个人一个机会，让你自己去证明啊，你是聪明的。 嗯，对， 你这个主意对。所以这个，我觉得老子之学啊， 嗯， 这个搞管理的人得琢磨琢磨。中国啊，人这么拥挤啊，我觉得很多事情工作越做越差哈， 嗯， 不见得是因为做少了，而是因为在每个环节上的人呢，有时候啊也太拿自己当回事儿。现在所以说做加法还是做减法？ 嗯， 你像。像我知道，你像在大陆，香港人可能职业一些哈。我觉得在内地啊，有些时候管理当中的一些滞涩问题，反而是什么呢？他有些人到这儿拿一份工作哈，或者当一个领导啊，他是找改变来的，甚至他是要实现个人价值的，你明白吗？所以他会觉得，我坐这个位子，我如果没点意见，我如果不干点什么，那我来干什么？怎么能体现我呢？ 可是文涛这样说来也没有不对啊，他你可以从一个角度来看说，这样他才有动力，他要去想要创建。关键在于说，你有要体现个人价值的时候，没有一套程序把你绑住，那就非常可怕。香港我觉得也有嘛，每个老板上司也想去体现他的价值，包括施先生说无为而治，这个也是他的信念嘛，他相信的东西，可是还是有一套程序啊，对不对？像你的公司上市，还有上市 的， 你没上市啊？ 我今天不 上，你为什么不上市？我们现在都时髦上市呢。 上市，一个呢，我看到很多上市的公司都是骗钱嘛，我还没有沦落到要骗钱呢。 我们叫圈钱 啊，因为为什么呢？我认为赚钱应该赚市场的钱，赚客户的钱。不是占小股东的钱呢、啊、有些公司只能够占小股东的钱啊， 所以要不说人是慈善主席呢、 这种公司呢不长久的、因为你是占小股东的钱嘛，小股东刚开始给你骗了上当了以后就不来，你看上市公司香港多少家上市公司，大部分就是上市的头两年、你还知道它，现在成交又小，人也不知道做什么生意， 这笔账 那上来干啥？ 真的是这笔账啊！我最近才弄清楚，我完全不懂这些。过去我才知道，有些人呐、他完全是黑心。其实就是一发行股票，我原来总在担心哈，我说现在那么多一上市就跌破招股价的，那有什么好处呢？后来他们告诉我啊，那发股票的人他确实积聚了钱呢。你们跌了是你们跌了呀，对吗？ 所以赚钱的公司上市的很多都是假扮赚钱的，扮赚钱很容易的，只要你愿意交税，你就可以告诉人家我赚了多少钱。比如香港你交17%哈、但把它算成20%，你交2000万的税，你就可以说我赚了1亿，你赚了1亿。PE 10倍就可以变成10亿，所以你就变成了2000万变10亿，那你拿了25%啊，也有2.5亿啊。 听到了吗？这个龙年呢、啊，成功人士教大家今年该怎么玩。 原来我们的钱就是这么亏的。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永兴先生跟咱们境界不同，人家已经到了这个还富于民的阶段，是吧？所以说着这个还富于民呢、啊，我们这个大家有一个问题很关心，先请您看看几张照片。我不知道你们企业是不是也有年会，是吧？你也参加？哎，看，现在有的公司年会啊，抽奖，抽迟到券。有的人呢抽多了，一年可以迟到30次，呵呵，就凭这个。然后你看， 那这就等于免死金牌是吧？ 哎，你看下边有的公司呢是发苹果，你再看上边有的公司真的是一人一台苹果，这就是算年终颁大奖啊。然后你再看下边，哎，这是发钱的。一摸以为是10000块钱，一打开呢都是一角组成的。再看下边。你瞧这办年会啊，大陆有的公司办年会请来空姐啊，苍井空啊，施先生可能您不知道苍井空是谁吧？ 我不知道 苍井空， 那是我们的偶像。 这从日本啊，现在苍井空在中国赚钱，你看公司管理层纷纷跟这个苍井空，这日本 AV 的一个女优，但是在大陆现在成明星了。苍井空参加公司年会啊，这个管理层 我们也有请一些明星来唱歌啊， AV 是吗？ 有时候男的，有时候女的，也不是、 不是 AV， 他是请来为了不是唱歌，为了拥抱， 为了拥抱， 每个高层给你抱一下。 我刚才东北回来啊，东北的 年会 ，我们同事都很热情的。都喜欢拥抱的， 哎呦， 以拥抱来表示互相支持、互相鼓励。 所以每个地方的年终晚会不一样。我记得我以前在台湾工作的时候哈、我个人觉得不太舒服的是什么呢？年终晚会是那个请了人来跳那脱衣舞哈。台湾是有这个习惯嘛？你家里有人去世了，你出殡也请人来跳脱衣舞， 是吧？ 然后大大小小男女老少都坐在那边看。然后呢，我们年终晚会，我们企业在一个出版社哈、也是跳脱衣舞。跳脱衣舞不仅还要抓你们的那个什么什么小主管什么上去。也是强迫的拥抱这样， 哎呦， 对对，我觉得那个是惩罚吧，这个不是年终奖金，不是好处。 我今年也参加我们公司一个年会，挺火爆的。我以前没有参加过我们香港公司的这个年会，他们给我评了一个什么奖，说我是年度的主持人，什么模范，劳动模范。哎，我一捏这个信封，我知道是10000块钱，是吧？哎，好像说不少吧。但是接下来年会上发生的事儿啊，让我这个奖金呢、贬值了。我们这儿有个主持人叫董家耀，哎呦，我发现真厉害。你知道在我们这个公司年会上有一种现象叫打土豪，我还头一回见着，就是反正大家也喝多了，管理层老板们都在下边，本来的奖金都发完了，该给什么奖都完了，突然上去一个人当场叫阵，就说这么点钱怎么能打发人呢，是吧？哎，这个经理你出多少，那个你出多少。你知道前半截啊，这个有的经理啊以为是开玩笑，开玩笑呢，所以就瞎说。比如说啊，文涛出10000，然后这个台长你出多少？这台长拿比了个六，好，6万，他都以为是开玩笑。最后呢，人事部的看这个局面闹大了，就跑去问老板，说老板今年可不可以打土豪？然后老板想了想，可以。我一看那个经理那个笑啊，一下就僵了，你知道吗？就这样了。 打土豪是哦，这是把他当真的，6万就要付6万。 就最后就变真的了，你知道，本来是开玩笑，到最后老板一拍板。最后就给这个董家耀当场弄下60万， 哇，我的天， 就是现场抽60个员工，一人1万，一人1万， 好极了。 所以一下这个气氛呢、就爆棚了。 那些土豪之后怎么样？ 第二天都不来上班了，被老婆打的可能是。 那第二天到你们公司的会计部来借钱，老板先给我借2个月的薪水。 你知道我说这个钱，但是我到了内地，我跟这个有的电视台的同行啊，我一讲他们的这个表情就让我知道啊，凤凰发的这个年终奖啊是象征性的，是精神性的，他们的那个是真金白银的，十几万几十万，我真是觉得 他而且现在有流传，你像说是一汽大众年终奖发了27个月的工资， 嗯， 可是不是每一个员工吧， 他赚大钱的时候才发，另外就是他不是不是平均发给所有的人，我们公司呢也有发红的，但是我们的发红呢不是老板定，老板是只是定了游戏规则，因为以前我打工的时候呢，老板发红呢是叫你进去的， 嗯， 他把支票簿放在台啊，写与不写之间，问你一些问题啊，要你讲讲公司的情况啊，讲讲同事的情况啊，想听听你答的小报告啊， 啊， 他才写，好像是他给你的， 嗯， 啊，是他有他要表现自己的这个决策权， 对， 判断你的生死，起码我可以加多一个零还是减少一个零， 但是就等于是打赏了，打赏给你。 但是我们公司呢，我是废了管理层的武功，我不允许他们去决定谁多谁小。 那谁决定呢？ 我们有一个规矩，先说大的，我们公司的33次，啊，就是公司的盈利1/3给出钱的股东，1/3给出力的员工，1/3拿来再发展，所以员工拿多少一早定好，财务部可以算出来的，怎么算法都可以告诉员工的， 公开的， 员工知道拿多少出来分。那怎么样分呢？我说按照工资来分，不要平分，因为以前呢都要上街又评，同事又评，评完了都不开心。我说拿钱出来分，应该大家开开心心的。 对啊， 平时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主观的判断，所以搞得不开心。我说就拿你的工资，工资是你接受的，你接受，公司也接受，同事也接受，否则他已经走了嘛。 嗯， 所以就按照公司的比例啊，你个人的工资， 他公司高。 就分多， 他拿的也高 啊！全公司的工资做分母，你个人的工资做分子， 哦， 就乘上这个发红点。 施先生，你 说那不是加重了贫富差距吗？ 那按照工资 那不是贫富差距更严重了 吗？如果给老板分，给上司分，一定是高姐的分的更多。我也是高姐的分的多，我是普通员工一算，中层管理1.5算， 嗯 啊，高层的2算。 哦， 但是起码是已经大家认同的工资，你上班之前我就告诉你我们怎么分法，不是做完了才分嘛，做之前就知道嘛，大家都同意的。 可是施先生，第一个是说因为你们做地产的，所谓工资有2部分嘛，基本工资，另外用， 有佣金分的了，没有这个利润分的 啊，所以就 啊， 所以当你说按照他的收入薪水来分的时候，等于是按照等级了嘛，因为他的工资跟等级挂钩的， 对， 等于是说什么等级就分多少，什么等级分多少， 但是起码是按照你自己的工资来做准嘛，不是人家给你评分嘛。 对对对，基本上就是咱们以后政府也应该这样嘛，公开透明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所以发钱也要会发啊，有时候发钱发的不高兴。 对，那因为我们看到很多公司啊，很多机构，都按照所谓他们本来是说奖励你嘛，你做得好我才给你多一点的钱，可是谁来决定你做得好呢？你的老板，你的上司。 是 上司又有上司一个一个哈，到最后发出来的钱啊，像刚永清先生说的，没有人高兴，没有半个人高兴，而且反而种种的仇恨怨恨猜疑嫉妒就在那个里面，拿了钱完全不高兴啊。 所以我要打破这个也花了很多时间，我说不要评分了，人事部第一个出来反对，他说你不科学啊，你应该你认为领导评分不好，你还可以有一套科学的方法，下属可以评啊，同辈的也可以评，哇，搞得很复杂，搞了之后一样不开心。 对， 我为了反对他，我用什么方法呢？本来我们是年终 奖金，我说以后一个季度发一次，那人事部给我搞死了，因为每一个季度都要搞一次，他就很辛苦了嘛。 过来了， 他说他不搞算了啊，所以我把这个东西弄掉了啊，所以以后很简单，一算就算出来，也没有人吵。 哎，很奇怪，你是老板，你一句话我不搞，那人事部还能给你违抗吗？ 当然了，我们公司的特色就是，老板说的是意见，不是指令。他们可以根据他们的选择去做。 这就是无为而治。 就无为而治。 没错。 但是因为我给你选择，所以你叫我的去做，做的不好也是你的问题，因为你选的不是我命令你做的嘛。 对。 所以我一定要下面的人负责的。 其实我觉得这最聪明的老板呢，他知道让你自由。因为人一自由啊，就知道自由是要有责任的，对吧？哎，你要变成这种良性循环呢，老板就能经常上节目什么的。 可是你也要看你是什么样的员工啊。坦白讲，我在两岸三地都打过工，当过员工，当过上司啊。我感觉不仅是在大陆没有，我说的是美国、台湾跟香港，完全差别很大。在美国是讲道理不讲权利，台湾讲权利讲道理，香港讲权利。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曲江楼冠文明启示录。